亲爱的蒲公英好朋友，平安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刊登在2020年5月《蒲公英希望月刊》。蒲公英 Story， 什么颜色头发的女孩？刚进入青春期的小明，对于新的学校环境、新的同学以及异性都充满着好奇。有一次来到爷爷家，看着墙上挂满他年轻时在世界各地与不同国籍男男女女的泛黄合影。听说爷爷年轻时是船员，这都是他当年工作时的留影。于是小明问爷爷，您见过全世界各样的人种，什么颜色头发的女孩最好？爷爷笑了，反而问这血气方刚的小伙子。小明摇头，直说想不到。于是答案揭晓，是白发。小明困惑，但沿着爷爷的手指向照片墙中年代最近的照片，是到了晚年满头白发奶奶温良灿笑的影像。小明看着奶奶的照片，想着她生前许许多多的好。是啊，就是这么好，让人在过世后仍然想念着。女孩能与你携手白头的最好。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圣经箴言31章29节。